少一个爱。我想我花随着流水，随着流水飘向人海，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，总觉得早晚飞一彩。我早也徘徊，我晚也徘徊，徘徊在茫茫人海。我历尽风霜，我受尽凄寒，心爱的人儿何在？我想我花随着流水，随着流水飘向人海，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琴1985年翻唱的老歌《落花流水》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《老歌痴痴的等》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仍然是一首老歌的翻唱，来自1997年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。这是两首台湾地区早期的闽南语歌曲的代表，一首叫做《雨夜花》，而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陶喆的《望春风》。 路也无伴手灯的清风在面吹，十七八岁爬出家，想着少年家，五人抱伫面爬，谁甲人注定？心爱乱一片。 陶喆翻唱经典的歌曲《望春风》，而接下来是许茹芸199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日光机场》。这首歌呢，描绘的是一段只活了3天的爱情，描绘的是一场没有终点站的飞行。作词是许常德，而作曲郭子。 一碰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200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王妃》。接下来是一首很老的歌，来自1983年，这是凤飞飞1983年《不知怨》专辑当中的《织棉被》。这首歌呢，在内地呢，张强还有许多歌手都翻唱过，而且把名字改成了《古老的棉被店》。早期的台湾音乐呢，并不只有男欢女爱，对于古老的棉被店当中的弹着棉花的李老先生也有一番描述，来听听当年这首《织棉被》。 有一天我经过一家古老的棉被店，啊，里面传出一种声音，听起来多亲切。悄悄地啊走过去，啊张大了双眼，李老先生背着竹竿弹着弦，看他辛劳弹着棉花，一点也不叫怨。民间手艺流传下去，才对得起祖先。从前他家一直开着那棉被店，祖传八代延绵不断，经过了300年。叮啊当啊叮啊当，弹着他的弦，就像他的奏纹布满他的脸。因为他的辛苦，才有温暖呀的冬天，又很感激又很钦佩，充满了心田。 这是来自凤飞飞的《织棉被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郑智化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星星点灯》。这首歌是继《水手走红》之后又一首风格相似而且同样走红的歌。在歌曲当中呢，既有对环境等问题的忧思，同时也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林忆莲199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作曲。也正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呢，李宗盛和林忆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1991年郭富城的第二张专辑《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》当中。这是一首中快版的歌曲，因为郭富城呢在舞蹈方面呢非常的有天赋，所以呢中快版的歌曲在早期的专辑当中偏多。我们来听到这首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》。这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一个台湾电视连续剧《婉君》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翊君的演绎。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恍然一梦，千古

正在跳动的火，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更多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更多，现在和以后，让我一次爱更多，给你我所有， 让我一次爱个够，这是来自庾澄庆198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选择到了2004年丁薇的《亲爱的丁薇》专辑当中的《再见我爱你》。这首歌和同期朴树推出来的《我爱你再见》相比呢，更多的是一些决绝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着我。